您跟我们说这个进士是相当于考成什么程度叫进士了？ 啊，进士以现在来说就没有什么特别，准确的，大概 就比如说他先经过了这个乡试， 那个以这个明清这个两朝来说呢，它是有这个三级考试制度，所谓的叫乡试，就在各个省或者是几个省一块儿举行考试，你要考中这个资格呢叫举人，你有了这个资格呢就可以到北京来参加会试，就是天下的举子都到北京来参加会试，会试再考中之后你才有资格去参加殿试，由皇上亲自来考你，它是有三级的考试， 这个进士是在哪一级 啊？进士就是你通过了殿试之后，你就是进士 啊，那就是 每三年考一次， 就我们常说的这个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完了之后其他的那些就是进士是吧？ 状元、榜眼、探花也叫进士， 也叫进士，只是他们是头三名哈。 对，只是他们头三名，有特殊的称呼。 那一般的那个碑上面就一榜的这个进士会有多少人呢？ 大概是300多人左右。 300多人， 对，有时候多，有时候少。 这里头有些什么比较著名的人物，您说一下我们可能知道的呢，给我们介绍介绍。 那个我觉得首先咱要提一下这个北京城的保护者，于谦，他是永乐19年辛丑科的进士，他在会试的时候是第一名，叫会员，非常厉害，但在殿试的时候呢，他可能作为一个这个血气方刚的这个年轻人，他针砭时弊，他批评朝政，用词非常的犀利激烈，结果就触怒了永乐皇帝。永乐皇帝心想，你这还没考上呢，你就这样，所以就把他从本来的名次很高，直接给他降到了三甲第92名。然后明英宗被太监忽悠着去土木堡，对，去和瓦剌军打仗去，结果被俘了嘛。然后北京城就被围了。当时呢，那个大臣们就说咱跑吧，迁都吧，所以就是从北京迁走吧。但是于谦呢，他就这个力排众议，他就要保卫北京，最后就把北京保卫下来了。最后还留下了他为官非常清正不阿，最后留下了著名的诗篇叫《石灰吟》嘛。 于谦， 对，还有 不是说相声那个， 不是 古代的名臣。 对，他今天在北京还有他的祠堂呢，在东单附近，好像叫西表背胡同吧。然后我们前面说过，就这个三级考试嘛，乡试、会试和殿试啊。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。就是解放的解。会试的第一名呢叫会员，就是会议的会。殿试第一名大家都知道， 状元， 对 啊，三个元。 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你知道的，三级考试中你都拿到第一名叫连中三元 啊。 但是明朝这整个这一科，明朝总共考了80几科，只有一个人做到了连中三元，他叫商禄，他是明正统10年乙丑科的进士。在土木堡之变中呢，他和于谦是一样的，也是要保住北京。反对逃跑， 连中三元。 对，他是连中三元。 哦，这个很厉害啊！ 在明朝中，明朝一朝之中只有他一个。 那是每一次考试你都能得第一，这个很不容易，发挥相当稳定。 不是每一次，关键是他是在难度越来越高的考试当中，你都拿了第一名。还有比较有名的，就像明朝他有一个最年轻的状元，他叫费鸿，是明成化年间的一个状元。他考中状元的时候只有区区的20岁。 哇， 20岁的就已经天下皆知了，这个，然后他历经了4朝，他的兄弟和他的儿子也都是进士出身。 那是他这个考上状元才20岁，可不是这还有当官的这年头能够很长啊，只要活得长就行。 然后剩下明代里还比较有名的，像这个嘉靖26年的这个二甲第9名张居正，他是著名的改革家嘛。万历11年的汤显祖。他是这个中国这个戏曲的这个开拓者嘛。还有就是万历17年的传卢是什么意思呢？传卢就是二甲的第一名，就一甲的前三名不是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嘛。二甲的第一名就叫做传卢。董其昌他是书画大家。 是， 他在这个中国这个美术史上地位也非常的重要。 对， 这就是明代的这些啊，清代就更多了。清代我们就比较熟了，比如说有个叫彭定球的，他是康熙15年的一个状元，他不喜欢做官啊，他前前后后在北京就待了4年，还都是在这个翰林院待着，也没有做过大官，就回家了，也回家养病去，可能觉得不大适合他。他回家之后呢，他在家里有一次他盖了一座高楼，柱子都立好了。他朋友来说，哎呀，这楼盖好了应该挺高挺漂亮的。他没弄明白什么意思。后来他才悟出来了，